您给学学。 赵钱乃孙李周郑王，风尘楚卫江山汉阳，朱秦有徐何吕史张，孔曹燕华今为桃江，齐谢周瑜博士斗张，于苏卫庞各耶西番彭安郎啊，我的妈妈耶，你少城西番你多个半海棠， 又想起吃来了，你看见吗？ 他妈已经好宝贝儿，刚念点书啊， 嗯， 就想吃饭， 他就饿了。 我看你也念不下去了， 嗯， 快过来吃饭吧。 那吃什么饭呢？ 干饭炸丸子。 这叫什么饭吃？这叫 拿筷子一夹这丸子， 嗯。 要打家伙， 打什么点儿呢？ 叫小锣一击。 哦， 夹起丸子，大大大大大，噔， 吃一个丸子， 大大大大，噔， 又吃一个。 我吃饱了啊， 俩丸子就饱了。 跑到马路上去，但马路上围着一堆人。他好奇呀、啊， 嗯， 进去这么一看呢、 啊，怎么回事啊？ 一看地撒了一地的白面， 嗯， 那站着一个小姑娘直哭， 嗯， 他一看这一地的白面， 嗯， 他唱上了， 他唱什么呢？ 想起了南天门走雪山， 哦，怎么唱的呢？ 霎时天气变得快，毛毛大雪降下来，荒郊俱被这雪遮盖，迟迟的山头啊，死阴台。这一跺脚，整踩小姑的脚上， 呵。 他回头还问人家， 他问人家， 小姑娘，因何不走啊？ 就是啊， 不走吧，踩、我脚了。 呵， 那个大脚豆多疼！ 就是能不疼吗？你说说。 他一看小姑娘哭啊， 啊， 他又接着唱上了， 又唱上了。 小姑娘啼哭作土台，点点之泪洒下眼来，自有儿为痴归门来，幸亏发小寸步难挨，思想爹娘却剖开，头上取下金钗呀来，缠足带忙松开，轻轻刺破你红袖花鞋，老奴与你把罗带，一步一步往前呀，哎， 唱的可真不错。 他正唱着呢， 啊， 小姑娘她爸爸来了， 找闺女来了， 找孩子， 就是啊。 进来这么一看， 啊， 一地的白面， 傻了， 姑娘坐那直哭， 啊， 这戏迷指手画脚， 啊， 以为这些事都是戏迷给造成的， 误会了， 来的戏迷。好小子， 啊， 你他妈怎么回事？欺负我们孩子，命也都散了。 嗯， 你谁家的孩子你？ 就是 你姓什么？你叫什么你？ 嗯， 你说 说吧。 哈，问 我母。 问你呢？ 啊，不问你问谁呀，啊？你姓什么叫什么你？ 就是 啊，小神姓张明红，字君瑞，本官虽土不认识，年方二十三岁，正月十七，子是家生。No， 我尚未娶妻呀。 别乐了，就啊，什么时候这是？ 小姑子爸爸一看，好小子，要跟我唱《西厢记》。你他妈张生，我哪给你找鹰鹰去？ 就是 你什么小子，我踹你！ 给他来一脚， 来一脚。 嗯， 戏迷看这脚， 嗯， 一脚成仇恨，是点点记心头。蹦子，靠近，跑了， 又跑了，你看看， 跑到河边上去。 嗯， 就看河边有个摆渡， 有一条船， 还没走呢。 啊， 戏迷噌噌。上了船了， 够利索。 上船喊上了， 嗯， 开船呐，